安王。元年，秦伐魏，至阳姑。二年，魏韩赵伐楚，至桑丘。郑为韩阳狄。韩景侯薨，子列侯取立。赵列侯薨，国人立其弟武侯。秦简公薨，子惠公立。三年，王子定奔晋，国山崩，雍和。四年，楚为郑，郑人杀其相四子阳。五年，日有食之。三月，盗杀韩相侠累。侠累与濮阳言仲子有恶，仲子闻指人聂郑之勇，以黄金百亿为郑母受，欲因以报仇。郑不受，曰：“老母在，郑身未敢以许人也。”及母卒，仲子乃使郑赐侠累。侠累方作府上，兵未甚重，聂郑直入上街，刺杀侠累，引自皮面绝眼，自屠出城。韩人曝其尸于市，构问莫能识。其子婴闻而往，哭之曰：“是指深井里聂郑也，以妾尚在之故，众自行以绝从，且奈何为莫身之助，终灭贤弟之名。”遂死于郑师之旁。六年，郑四子阳之党是虚公，而立其弟乙，是为康公。宋悼公薨，子休公田立。八年，齐伐鲁，取罪。郑复蜀叛，复归韩。九年，魏伐郑。晋烈公薨，子孝公清立。十一年，秦伐韩宜阳，取六邑。初，田常生襄子盘，盘生庄子白，白生太公和。是岁，齐田和遣齐康公于海上，使十邑城，以奉其先嗣。十二年，秦晋战于武城，齐伐魏，取襄阳，鲁败齐师于平陆。十三年，秦亲晋，齐田和会魏文侯、楚人、魏人于卓泽，求为诸侯。魏文侯谓之请于王及诸侯，王许之。十五年，秦伐蜀，取南郑。魏文侯薨，太子姬立，是为武侯。武侯伏西河而下，中流故谓吴起曰：“美哉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。”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险，昔三苗氏，左洞庭，右彭蠡，德义不修，与灭之。夏桀之居，左合己，右太化，伊阙在其南，阳长在其北，修正不仁，汤放之。商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太行，长山在其北，大河经其南，修正不得，武王杀之。由此观之，在德不在险，若君不修德，周中之人皆敌国也。”武侯曰：“善。”谓至相，向田文。吴起不悦，谓田文曰：“请与子论功可乎？”田文曰：“可。”起曰：“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 敌国不敢谋，子孰与起？文曰：不如子。启曰：治百官，亲万民，使府库，子孰与起？文曰：不如子。启曰：守西河，秦兵不敢东向，韩赵兵从，子孰与起？文曰：不如子。启曰：此三者，子皆出无下，而位居无上，何也？文曰：主少国疑，大臣未复，百姓不信，方士之时，主之子乎？主之我乎？启默然良久曰：主之子矣。久之，魏相公叔上主而害吴起，公叔之仆曰：启亦去也，启为人刚劲自喜，子先言于君曰：吾起贤人也，而君之国小，臣恐启之无留心也。君何事言以女？启无留心，则必辞矣。子因与启归而使公主如子，启见公主之见子也，必辞，则子之计重矣。公叔从之，吴起果辞公主，魏武侯疑之而未信，启惧诛，遂奔楚。楚悼王素闻其贤，至则任之为相。启明法审令，捐部级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，要在强兵，破游说之言纵横者。于是南平百越，北阙三晋，西伐秦，诸侯皆患楚之强，而楚之贵戚大臣多怨吴起者。秦惠公薨，子出宫立。赵武侯薨，国人复立列侯之太子张，是为敬侯。韩列侯薨，子文侯立。十六年，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。赵公子朝作乱，奔魏，与魏袭邯郸，不克。十七年，秦庶长改逆献公于河西而立之，杀出子及其母，臣之渊旁。齐伐鲁，韩伐郑，取阳城，伐宋，执宋公。齐太公薨，子桓公武立。十九年，魏败赵师于兔台。二十年，日有食之，祭。二十一年，楚悼王薨，贵戚大臣作乱，攻吴起，其走之王师而服之，击起之徒因射刺起，并中王师，祭葬，肃王即位，使令尹尽诛为乱者，作起遗宗者七十余家。二十二年，齐伐燕，取桑丘。魏韩赵伐齐，至桑丘。二十三年，赵袭魏，不克。齐康公薨，无子，田氏遂并齐而有之。是岁，齐桓公亦薨，子威王因其立。二十四年，敌败魏师于快。韩魏赵伐齐，至灵丘。晋孝公薨，子晋公据九立。二十五年，蜀伐楚，取资方。子思言苟辩于魏侯曰：其才可降五百乘。公曰：吾知其可降，然辩也常为利， 富于民而食人二箕子，故服用也。子思曰：夫圣人之官人，由将之用木也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。故其子连抱而有数尺之朽，良弓不弃。今君处战国之势，选爪牙之势，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，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。公再拜曰：谨受教矣。魏侯言既非是，而群臣贺者如出一口。子思曰：以无官位，所谓君不君，臣不臣者也。公丘一子曰：何乃若是？子思曰：人主自臧，则众谋不尽，事事而臧之，犹却众谋，况贺非以长恶乎？夫不察事之是非，而悦人赞己，暗莫甚焉。不夺理之所在，而阿谀求荣，谄莫甚焉。君按臣谄，以居百姓之上，民不愚也。若此不已，国无类矣。子思言于魏侯曰：君之国事，将日非矣。公曰：何故？对曰：有犹然焉。君出言自以为是，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。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，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。君臣既自贤矣，而群下同生贤之，贤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，如此则善安从生。诗曰：惧曰于圣，谁知乌之雌雄，亦亦似君之君臣乎？鲁穆公薨，子公公奋立。韩文侯薨，子哀侯立。二十六年，王崩，子烈王喜立。魏韩赵共废晋敬公为家人而分其地。